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今日系星期二嘅大军阀啊，咁啊星期二咧，即系其实我哋即系又平时都有节目噶嘛，咁点解吓即系无端端会加插一个即系特备嘅大军阀翻嚟听咧？咁样样，即系两个原因啦。第一系话阿土伯，阿伯你自己阔别咗吓花生台成两个礼拜啦，系咪？即系吓呢啲人成日咁讲噶嘛？喂，六四之前边啲即系唔喺度嘅，边啲就系可疑噶嘛？系咪？ 咪讲翻嚟， 所以你又讲翻嚟。咁啊，嗱，另一个原因啦，即系其实都系关于六四嘅。咁啊，其实咁啊，土伯即系上个礼拜你即系身在美国啊，你都睇到好多新闻，唉，心头有气啦，系咪？ 唔系一定有气嘅，你唔知我应心如止水多过有气咩？ 系你， 所以我今日揾咧，系个嘉宾咧系有意思嘅， 好、啊、大中华嘅。 我谂佢而家未必敢认噶啦， 咩唔敢认啊？首席大中华，惊咩啊？ 谢志峰， 系 喂，点解揾谢志峰？因为佢系算六四喺 亲历其境 嘅代表人物， 系 唔可以 呢个你唔可以否认啊？系咪？ 呢啲得误会嘅啫， 冇咁讲啦。 你系一个 witness 嚟噶嘛，都系见证嚟噶嘛，当时系即系身为记者。 咁我喺北京采访，系呢、這个事实， 亦都系留到最后啦。 系呢、這个有误会嚟啫，广场咁大，边个知道边个最后啊？ 起码香港我意思系 都系误会啊，因为纯粹我真系当时有个北京唯一一个系手提电话 系。 可以將現場北京喺天安門廣場附近嘅嘢直接講電話翻嚟，所以大家覺得哇，淨係當時因為好多記者都唔出去啊嘛，或者出去嘅就冇手提電話啊嘛，咁唯一都我攞住唯一個手提電話，因為當時成個 system 未用嘅，係試行階段嘅 和計啊嘛，你記得話俾 係啦，冇錯，我就攞住個電話咁講，大家咁關心呢件事情嘅時候，當我一收埋話我哋要散水啦，走唔到唔可以再講落去啦，對唔住大家。咁、大家咪覺得好沉重咯個心情。 我喺香港嗰陣時候，我睇住你都即係好感激，即係好感激兼好感人。即係流下眼淚嘅，聽住你一路，因為嗰陣時得翻你啫嘛。 哦，即係你阿土伯，你又好早翻嚟。 我喺學聯，我喺學聯個會所啊。 係你即係你送完嗰啲即係帳幕就翻咗嚟先啦，咁樣。 其實佢呢段説話咧，就係最近喺主場新聞係咪嘅專訪嚟嘅 立場 啊，端傳媒 端場哦 ，OK， 端傳媒嗰個訪問嚟嘅，我就喺美國啱嗰日啱嘅冇嘢做咧，你知道我調轉曬啲時間同香港，我睇到謝志峰呢篇嘅專訪，哇！我真係又爭啲感動落淚，雖然我都幾廿歲啦，我都咁我仲 send 個 message 俾你，記唔記得？ 係啊，不過你大家都誤會嗰段訪問應該係端傳媒啱啱發行嘅時候啦，嚇，即係創刊嘅時候啦，嚇，嗰、那個專訪嚟嘅，不過。最近因為 攞翻出嚟， 又攞翻出嚟咁解啫。 即係佢自己本身擺倉底嘅都係。 唔係啊，即係佢人哋再 share， 再 tag 翻出嚟啊。 係 寫得好感人噶嘛？你又話你又唔敢講粗口啊？要講個 Q 字啊咁樣。 我唔係話唔敢講粗口，我講慣咗個 Q 字啫。 咁啊，其實即係我哋難得啦，即係又揾到阿謝志峰上嚟啦。 唔難得啊，你即揾。 其實好耐，我哋即係其實都好耐冇見啦。即係其實起碼即係喺呢個大眾媒體上面，即係自從你自己冇再做呢、這個城市論壇之後，咁其實好多聽眾都想知道你近況啦，係咪？ 我近況我就依然喺媒體度出現嘅，就我而家就受聘於 DBC 喺禮拜一至到禮拜五咧夜晚五至七點鐘咧做一個叫做DBC 主場嘅時事節目嘅，咁同我一齊做咧有楊建興啦、李嘉文啦、李華明啦、老師 Lucy 啦，同埋張寶華， 張寶華 我就每我 日施立儀係嘛？ 唔係施立儀，張寶華。 你哋頭先講老師啊？ 老師係陳慧儀。 啊，陳慧儀 ，sorry。 咁咧就我就一至五都喺度，佢哋咧就一人一日喺度，咁所以兩個主持。 OK， 即係你係膽嚟嘅就，其實都係做翻啲訪問節目。 其實個角色咧就大家坐落去，大家都係膽噶啦，因為咧唯一不同嘅咧就係佢哋唔使好望住份糧，我哋要望住份糧咁多嘢做。咁另外咧較早前咧又喺 Now 度做過下大明大放嗰啲係啦，咁跟住就佢而家改咗我冇做啦。咁就另外我又做下啲我又幫緊葉建源議員，就幫佢做少少嘢啦 嚇。 幾 華名 consultant 啦，係即係幫下手咁啊。另外咧就我仲做一啲散件嘢，大家唔知嘅，譬如話政府有啲咩諮詢某部門需要人嘅，咁我又去幫下手咁咯，都係咩咧？唯利是圖啫， 唔好咁講啊！ 咩唔好咁講啊？你千祈要咁講啊！ 咁但係 食飯㗎， 但你上到嚟就唔係唯利是圖㗎嘛？ 上到嚟就唔係呢啲友情客串啫， 冇捐馬費俾你㗎嘛，大佬。 我嗰度有，唔使怕。 咁啊，其实呢就咁嘅，咁啊呢排呢即係嚟緊呢个礼拜六，咁啊都系即係嚟六四啦，咁啊阿谢之锋上年呢就其实系被邀请到去港大嗰边呢都出席个集会㗎嘛。其实我即係我见今年 poster 呢，我唔知系咪有人传错定点，我见我隐约见到你个名㗎。 系咪出席？ 我冇人邀约过我，我唔知道。 Okay. 可能系旧料都唔定啊。 哦、OK。 咁旧年你出席港大嗰个集会呢，咁有咩感觉？ 因为佢哋又话邀请我去讲一讲，咁我话喂，我邀请我出席嘅话，我都系讲一啲同你哋唔啱听嘅嘢喎，你哋介唔介意啊？咁佢话冇所谓。咁因为我就觉得系应该唔好放弃维园，就应该喺维园一齐搞嘅。咁当然我亦都明白到呢啲同学们呢当时嘅气氛。因为啱啱就系社会动荡啦、政制啊、占中啊 ，crack 炒埋一碟，咁心里边咧有啲气氛系明嘅，但系呢个我觉得系布局上嘅一个错误咯，对近代史或者系当代史嗰、那个香港受到内地嘅影响嗰个必然嘅关系啦，嚟得 咁你讲咩先？你喺现场， 我就基本上我就话俾你听。如果你哋系觉得今后系可以香港就系香港， 系 大陆就系大陆嘅话咧，咁我话中山街唔需要存在啦，个中山广场即系个 main library 对开嗰块地方，算啦，因为呢个叫中山嘛，中山系边个？系咪就孙中山咯？即系你香港读完书，发觉香港嘅嘢。啱大陸使喎，就將香港嘅街道模式啊、管治規劃啊，就做個藍本搬返去中山，俾個院長叫佢喂，你繼續咁行啊，你香港行得掂，我哋中山都行得掂㗎。咁講完之後呢，個院長啊 ，OK， 正好，不過蜻蜓腐敗嘛，兩嘢俾人兜咗啦嗰個啊，咁佢即係發覺，咦唔係喎。即係香港同大同內地嗰、那個、那個關係唔係咁容易搞掂嘅，咁佢終於摸一摸就搞明啊嘛。OK， 咁如果今時今日香港嘅知識分子覺得中國同香港係或者係香港同中國係可以割裂嘅，一就佢昧於呢個彼此之間嘅嗰個形勢，你走唔甩嘅嗰條楞嗰條磁帶喺度嘅文化感情嘅磁帶喺度，跟住呢就鐵腕嘅枷鎖喺度，解放軍就喺 中寨喺度， 喺石崗係咪仲有幾個啊，昂泉州嗰啲都有。好啦，咁嘅情況之下你點甩得啫？如果你係咁樣都係甩嘅話呢，係今時今日嚟講呢，你係埋手沙堆咋嘛，你自我陶醉咋嘛。 你真係講呢啲嘢？ 我當時冇講，但係內容都一樣啦，因為佢而家啲言論越嚟越激啊，係咪咁，所以我真係用呢咁比較重嘅說話啦。咁當時就話，如果你係真係覺得係咁啱嘅話，咁中山街可以唔需要啦。咁你哋呢亦都忘記咗香港作為中國最現代化嘅城市嘅應有嘅責任，因為一個社會係點咧？係唔識嗰啲教嗰啲識嘅啫嘛，呢個互相扶持啊嘛。 識嗰啲教唔識 嘅。係識嗰啲教唔識嘅嘛。咁你作為社會嘅知識分子，你係咪應該起咗個燈塔嘅作用啊？話俾社會聽呢個方向係正確噶嘛？係嘛？咁當然呢個正確嘅唔係等於唔痛苦。你而家同內地去。溝通交往，希望佢改好咧，係好痛苦嘅事情。係啊，比任何嘢都仲痛苦，因為今日先有段消息出嚟啊嘛，有一個維權律師助理啊嘛， 係俾人非禮。 佢叫性侵啦，我唔知。 考拉嚇趙威即係。 係啦，咁啊係好痛苦啊。 係， 但係點啫？上邊呢啲嘢無日無知啦，係嘛？你對於面對一啲咁痛苦嘅人。你就覺得自己匿埋喺度就算數啦，唔好理上面啦。哇！咁香港靠你又冇乜人行我老實實。 如果你咁樣 ，OK， 你試大陸嘅同胞係咁樣就殺手不顧 ，OK， 聽日你見到香港安全啲，九龍冇咁安全，新界開始有事啦，咁你又縮埋香港咯， 嗯， 係咪咁講？ 嗯，如果你係咪難民 DNA 嘅問題咧？你覺得？即係其實呢啲人係醒目仔嚟㗎嘛，即係我哋上一代已經係醒目仔，因為例如我阿爺嗰代已經走位落嚟，所以我哋都即係好叻走位㗎嘛，我哋有少少即係遺傳基因喺度。咁啊，香港亦都係一個跳板嚟啫嘛，我哋僆仔讀書知啦，借落啲時間，借落啲地方，唔會諗住喺呢個地方即係安心立命，會安心立命即係被逼啦。但係就你個諗法就係跳板，有機會我就閃。其實同而家你嘅描述對啲僆仔其實可能。都是同一个 DNA 出来的人来的我 们。你逃避的这个心态呢是自然的。因为你人啊任何动物都是啦见到危险就走啦这个是正常的。 嗯。 OK, 一如我当年在大陆因为饥荒的问题我走来香港。OK, 我97年之后个人都骂我啦而家加拿大人嘛。OK, 我当时觉得哎不多对路啊我要为细路哥啊为我家庭安排一条后路我走是啱的。 嗯。 但我并不以呢一個為係一個我可以聲大大出嚟同你講，啊同人講係啊，我就厭惡佢，我咪走咯。 嗯，我係蛇龜啊咁。 啊，係啊，我認為蛇龜啊，但呢樣嘢蛇龜唔係等於我對佢冇感情喎，我即係驚佢喎，驚佢侵害我啫喎，唔係表示我唔中意佢喎嚇。我而家必須要分清楚幾個概念就係、是、佢，我所謂驚佢，我驚大陸政府。我唔爱佢，我系表示我并非唔爱我中国。 嗯 ，OK， 呢样嘢要负清楚。而家啲第一就系、是、个大陆政府衰，我哋乜差都唔要啦。 嗯 ，OK， 喂，当日你有冇喺嗰个港大集会里边咧咁声嘶力竭啦，咁有怒气，咁有感情嘅？ 我又冇咁怒气，但我更有感情。 系 系啊， 咁啲僆仔啲僆妹点咧？有咩反应？嘘你谢志峰。 冇，你唔会諗到嗰种情况系点嘅？全场得我一个人讲嘢， 系咁当然啦，你讲想讲嘢， 唔系啊，即系你鸦雀无声啊，听到 ，OK， 所以大部分同学咧系觉得 唔啱 key， 唔系系搏你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或者系心有同感啊， 系， 所以我唔觉得而家大部分嘅即系呢啲学生领袖出嚟讲嘅说话咧系会得到。佢哋認為 支持 嗱廣唔廣大咧？而家就好難講，好難講啊！唔係即係我係廣大嘅同學係咪？係有冇有幾多人支持咧？咁嗱，經嗱舊年到而家又經過一啲事情啊，跟住掟磚之後啦，我相信支持佢哋嘅人咧係會多咗啲嘅。但係咧就唔係真係佢哋想象中咁多人啩？嗱呢個咧就等時代去考驗啦。 唔係喎， 我提出 我曾經有一個相熟啲嘅廣大嘅學生。即係孤人其名啦，費事佢俾人鬧啦，同台灣人接觸，從謝志峰接觸到好大鑊嗰件事咁啊，佢就話咧，社會嘅落差，同校園嘅落差啦嘅意思就係、是、係有好大分別嘅，即係話校園裏面呢種嘅本土嘅意識，即係講頭先謝志峰所講所有嘅嘢相反嘅人咧，係、佔多數。 係我都喺理性上邊咧，都有人話咁樣話俾你聽，因為譬如喺中大裏邊，当时选举嘅时候 ，OK， 唯一一张海报就系阿天琪嘅，其他冇噶啦咁。选举嘅时候可能系咁嘅，但系去到呢一啲咁嘅大是大非嘅时候，我觉得如果真系咁嘅话，真系好鬼悲哀咯。我唔敢讲我一定啱，但我寄望我啱啦。但如果我真系错嘅时候咧，咁咧嗱呢样嘢咧就一。是表示咗咧，好多嘢系同我哋个时代嘅发展嘅步伐啊，同我啲咁嘅老嘢，OK， 所谂嘅系好唔系好唔相同。咁我哋必须咧要再次去认识呢样嘢，而再次需要认识呢样嘢系大陆政府。 系， 喂，你唔好以为日日劈佢，日日揼佢 ，OK， 话日日话我唔俾东江水你饮，唔俾嘢你食，就可以收买人心，咪即系唔可以拉翻佢翻嚟啊？唔吓唔窒噶，而家兄弟系嘛？ 威逼利诱都唔掂。 利诱可能得嘅，嗱你唔好威逼。嗱利诱系咩咧？喂， 啊，冇啊，得闲翻嚟食下荔枝啊，系嘛？即系好啦，派翻张回乡证俾嗰啲啊泛民嗰啲啊。咁、啊嗯、如果你长期系用呢个功夫去做，而真心用呢功夫去做嘅咧，喂，可能得嘅、啊。 嗯， 喂，人同人都系老老实实， 将心比己， 将心比己啫、啊。你嗱， 人同当 你当你长期表示一个对佢态度系唔系想伤害佢嘅， 善意嘅， 系善意嘅，系、嗯、有偈倾嘅。喂，佢做咩要同你打交啫？ 嗯。咁所以你聽到呢班僆仔僆妹講嘅説話， 我你講而家嘛， 係啊，即係例如話孫曉南，我啱啱抄低，即係再重申一下， 係 六四真係冇乜意義啦。 嗯， 咁多年嚟我哋冇乜推進啊，自然就唔應該再投放咁多嘅心力啊。 嗯， 亦都唔係理所當然我哋嘅責任嚟。 唔係佢係覺得嗰種 mutual exclusive，、即係排斥， 畫上句號。你聽完你有咩感覺？ 我覺得係冇事嘢咯。 你有冇 不能認清事實咧？呢個係 有冇 angry 啊 ？upset 啊？你咁 upset 冇 angry 係因為我知道有基本上可能有兩種情況啦。一種情況咧就係、是、喺當你對一個高牆，呢、方高牆你撼動佢好耐，依然係巨岩一塊，你冇辦法推動佢。OK， 你對住佢敲門係簡直係對住沙漠講嘢、你久而久之你要氣餒、OK， 你會灰心、仲覺得自己真係咁樣講法真係戇居。呢、這個可以好自然可以好理解。 你呢個講法其實同佢解套唔到喎。你可以同我同你呢一代人解套到。 係。 因為點解我哋真係試過好多鑊嘛？ 係。 都係面對高牆係冚唔低佢 㗎嘛。嗯。 我哋失望係好自然啦、 啊。你又要咁諗嗱。 即係佢， 你有幾十年經驗啊？但佢最近有兩次經驗，佢好興嘅喎。OK， 呢一個佔中 係 831 OK， 跟住掟埋磚。 嗯， 如果掟磚裏邊係代表咗相當部分嘅年青學子嘅一個心情，或多或少，可能掟磚就一百幾人啦、OK， 咁但係有好多外圍啲嘅嘛，都係同佢一個係啦，同佢一個理念嘅話，佢會覺得好辛苦、好委屈，我做咩要咁去？ 呢、這個解釋到點解梁天琦有15% 選 票。係啦，咁所以咧，我就唔會對佢，唔會認為佢哋喂，你試過幾多劑啊？喂，有時呢啲嘢一兩劑又覺得好咩嘅？而家尤其是而家大部分嘅年青人咧，基本上都係讀書長大噶嘛， 嗯， 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嗰啲咩成日街童咁樣長大噶嘛。即係佢對呢個社會， 我明白 個感覺咧、一兩劑佢已經覺得好挫折㗎。 即係我哋街童，即係例如有時咧，我而家喺度彈啲僆仔都咁嘅，即係似老賣友咁。屌我僆仔嗰陣時喺蒼穹村啊，七條友瞓喺地下㗎咋，冇冷氣嘅，吹風扇嘅啫，但係我都捱到啊咁樣。即係我哋個，即係其實我已經渣過你呢一代人㗎啦，因為我已經好舒服嗰種嚟㗎。我都覺得自己係叻㗎啦，即係而家對比而家啲僆仔。 咁所以咧， 抗逆能力高啲啊，我哋 係佢哋面對一個咁嘅冇辦法對應付一個場面嘅時候咧，我估佢好容易會depressed， 又會。fatigue 咗，即係覺得冇癮， 好 好厭。你真係完全冇道理。咁我倒不如我反台咩事啊？ 有一個極端就有另一個極端。 係啦， 唔係，但係佢唔而家嗰個情況就唔淨止話係佢有一個極端，走去另一個極端。 嗯， 即係唔淨止係話佢哋係有一種叫做係 賭 犬儒，或即係尤其係犬儒添。佢哋而家係嗰個將個矛頭啊，由中共咧。港共咧，其實係指向於即係其實你話，尤其係民主回歸派，即係話咁多年嚟，即係其實係幫手爭取民主嘅人嘅上一輩，即係尤其係泛民啦、支聯會啊。點解話即係今年係唔會即係出席呢、這個即係維園嘅支聯會集會？其實尤其係對佢哋仇恨啊。其實呢樣嘢係好難理解，係咪？即係你其實。呢、這個已經係有即係先例可援嘅，即係你話今次六四之前其實都有個爭拗，就係、是、五一嘛。五一之前其實呢一班學生其實佢哋都好團結，係集體一出嚟，哇九間大專院校一齊走出嚟話：，你而家我哋係唔會即係一齊走上街嘅，去爭取勞工權益嘅。點解啊？因為咧，即係呢啲行禮如儀。 嗯， 咁但系你问佢哋，即系会唔会做其他嘢咧？佢哋唔会做嘅、 嗯， 佢哋大声疾呼就系闹你一班人，即系做咗咁多年都系冇用嘅。 嗯， 咁但系如果 你知唔知呢单嘢？ 啊，你知唔知啊？ 唔係好知道好聽好聽， 因為你都係小睇 Facebook 可能都 係係。 喂，我睇完都好震驚啊！ 係， 即係你謝志峰我唔幫唔到你手，即係例如話港台當年工會咁，即係反呢個台長咁樣。 係， 咁我唔會寫封嘢。屌謝志峰，你行禮如儀。咁多年嚟都爭取唔到港台呢一個嘅獨立或者係咩好似 BBC 嘅地位，咁我唔會寫啲咁嘅嘢嚟罵你㗎嘛，我已經唔出席啦大佬，我唔會撐你場啦，我仲喺度寫埋啲咁嘅風涼說話。 唔係即係嗰種功利主義呢，其實係 你想唔想象得到？ 係我想象唔到， 我都想 象。你除非你話 OK 你行禮如儀冇用 ,OK 我諗過第二個方法去抗爭，你得啊係咪，你又鬧人，自己又冇一套新嘅嘢提出嚟，咁你真係你破而不立㗎咗喎。 係咪即係其實佢嗰個邏輯同阿孫曉南呢，佢嗰番說話係即係互成因果嘅。 係。 即係佢阿孫曉南講嗰樣嘢就係話啊，即係你做呢樣冇推進嘅。你悼念六四係對事情係冇推進嘅。咁所以呢係咁，不如放棄啦咁樣。咁即係其實等於就係話向呢一個強權屈服啦嘛。係咪，即係其實向呢一個叫做係喂，即係講真，其实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你大大声声咁讲就是话，你即是这个逻辑不断咁重复，就是话其实好多事情尤其是社运永远都是这样的。 你争取不到的你就不用争取了，是吧，是吧， 是吧， 啱啊，你这个全民退休保障争取不到，我过了两年添，不争取啦，我鄙视他，我不骚他，咁回家睡觉，因为点啊，好，而家讲话啊，即系讲到有啲火啊，又唔好意思。即系如果而家讲你话 ，OK， 我就系鄙视你政权，我就系要同佢反台。喂，老老实实，我今时今日好负责任咁讲，唔好啊，我系对你负责任啫。如果我系不负责任 ，OK， 你去啊，随便去，因为阿哥有咗外国护照，我听日可以走人，你咪死咯，系咪啊？而家嗌你唔好去搞嗰啲啊，嗰啲先系对你负责啊。 啊，即系你 系唔系啊？我俾你闹，我都叫你唔好去啊，因为我冇勇气同你一齐去，所以我唔支持你去。如果有一日我都想去嘅时候，我就会嗌埋你去啦。 同埋你身先士卒， 咪咯， 因为我都五廿几六廿岁人啦，系嘛，冇错。 六廿几啊，对唔住啊， 我讲埋我。 唔系，我意思系话。我嗌你唔好去而俾你闹，我都仲企喺度嗌你唔好去嘅咧。我系真系对你负责， 系 唔管唔好管呢一个 decision 系啱与唔啱。 系 喺历史长河里边，你可能系你啱，但系你唔好认为我哋系不负责任。 系嗱，仲有一个孙晓南嘅逻辑，你讲呢个样嘢就系其实系对嗰啲即系后生嘅负责任嘅态度啊。咁其实佢上任嘅时候咧，做一个新任嘅学生会会长嘅时候，佢就即系讲佢自己即系个政见啦。其实佢系支持港独嘅。咁佢就话啦，我哋咧即系港大嘅学生会咧，就唔会自己搞啲激烈抗争出嚟，唔会掟砖嘅。咁但係呢，即係其實如果真係有呢啲嘢呢，我哋即係真係呢啲咁嘅暴動呢，我又唔會同佢劃清界線，樂觀其成咁樣樣。 其實呢，呢位孫會長呢，佢啱啱上台之前呢，佢講嘅嘢呢，我發覺都係相對 mild 啲嘅。有好多嘢話啊，我未諗清楚，我哋再思考下，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咁上下。但呢越嚟越呢就比較呢明顯啲啦，鮮明啲啦。咁呢一個係唔係喺而家個學生運動裏面做裝你一定要行得激少少，然後先會有人 掌聲， 掌聲或者支持你。如果唔係就拆你台，係咪咁啊？係咪為咗即係咁好似係好被動咁？但係喂，有時我可能唔係咁諗，但係如果我提出我自己一套同大家講嘅唔同啦，或者係你喺個裝裏面有十零個。都是有十零个之中有十个都是比较激的，我三两个就是没那么激的时候，尤其是你做个 leader,ok,、okay? 你都要带着班兄弟一起行的，大部分的兄弟都是支持这样的时候，你都要变成这样的、哦。这个未必是一个怎么说这是叫 peer group pressure 啦，是吧， 或者 inference 我们叫。 是啊是啊是啊。 咁、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out 了，你近这个礼拜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都其實都有嘅， 我都有， 都有，即係有，都有，係啊！問即係你無力，即係無力玩啊！你見到呢個咁嘅勢咧， 呢個長河 係啦，你覺得喂唔係咁噶，唔係咁噶，但係人哋睬你都傻， 跟住孖埋你 啊，孖埋我都唔緊要啦。但係我真係覺得你行錯咗啊嘛。 嗯， 你可唔可以具體指一兩樣嘢佢點樣行錯？ 勇武抗爭，你覺得行唔行錯？ 勇武抗嗱，勇武抗爭，老實講，我覺得行錯。嗱，點解咧？一咧，香港係一個比較經濟發達嘅地方，雖然中產下流而家。但是既得利益的人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多的。是。OK, 那么要去即是所谓好像以前那些工人阶级啊，即是要搞革命啊，工农搞革命这些人呢，基本上在香港的社会来讲是占少数。 嗯。 你一个这样的少数的群体要触动到整个社会的一个动荡啊，或者去改变呢，好多人係唔制嘅。佢哋即係香港未係去到一个。 佢哋唔緊要啊，佢哋嘅 argument 就係话社会嘅改变係从来一小撮人开始。 啱呢个係啱。呢个係啱。咁但係如果你当大部分人都唔赞成你咁嘅时候你嘅成功会越嚟越几率会越嚟越 低。你班港豬。 係啊，你可以係咁。 是吗？我继续我的阳关道理的独木桥，他们的讲法就是。但我会推动到变革。 嗯。 在他的角度。即是你说我踢下劫。 是。 虽然我和你一定觉得不要这样。 是。 但是他发觉喂政府改。 嗱，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话，在历史长河上面你可能啱。 嗯。 但我真的真心叫你不好。 嗯。 是吗？嗯。如果我是騎場派，你咪去咯。 嗯。 你搞到我咪過埋嚟話，我以前都支持你㗎咁咯。 嗯。 搞唔到，有咩亂子，我拍屁股走人咯。可以係咁賤㗎，有啲人。但我話俾你聽，我係可以隨時走。 嗯。 但我都唔想你死啊。 嗯。 OK， 咁你話我可能係呢個龜蛋咧，就係、是。冇勇气，冇识见，唔识得咩叫社会运动。OK， fine， 唔紧要，我可能真系咁嘅人。但我话俾你听，你咁样做法咧，你面对嘅困难系大到我认为你难以想象嘅。 嗯。 例如就系、是、你试下睇边个真系打出个旗号，话我今日好似孙中山当年咁。 嗯。 我就去做嗰啲咁嘅嘢啊。 嗯。 OK， 我谂你今年嘅孫中山絕對冇能力走去倫敦避難，咗日本避難啦，係嘛？ 嗯， 你未行， 你 未一冇人睬你，你未行出學，未上飛機，未搭到啊，你咪塌咗啦。 嗯， 咁當然你話，哎，我寧願咁， 嗯， 咁我都冇話講啦。 喚醒世人咯，我覺得 佢可以係咁講嘅，佢可以係咁講嘅。咁而從來呢啲都係都是少数人做的。是但是如果你说是我要推翻这些现有的架构、okay? 我是为了这个中国全中国去做的。咁我都覺得你嘅理念我比較能夠認同啦， 唔 係，即係你又反對第二樣嘢，就係佢而家佢哋講嗰啲咩建國啊、城邦啊嗰啲嘢。 嗱，老實講啦，如果係一個相對嚟講係成數比較高啲嘅嘢咧，我基本上咧係相信係人民係國家嘅主人嚟嘅、人民想咁咧就基本上咧應該係咁。但係而家老老實實，你邊個趌出嚟？边个衰噶啦？ 系 咪啊？ 好，呢一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再翻嚟慢慢讲。